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个好哥们儿的故事。他的这位哥们儿高中时有着令人艳羡的成绩，受到万人瞩目，也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他却在高考前一个月选择了退学。这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呢？欢迎光临，来，请来这里坐。来来来，快点拿毛巾擦擦。 谢谢。 这雨下得这么大，你出门怎么也不带把伞啊？ 啊，我把伞留在上海了，给我哥们儿用了。我以为回北京应该不会那么寸，就赶上下雨了。结果没想到，刚出火车站，还真赶上了。 哟，把伞留给哥们儿了。上海也正好下雨了。 那倒不是，上海还真没下雨，只不过我觉得他可能用得着吧。 你这话的意思，这里面是不是有故事啊？ 是，我这哥们儿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呢，你想听我就跟你说说吧。 好啊。 我这哥们儿啊，他叫韩东，现在正在上海工作。其实啊，我这次去看他之前，我们也有3年没见着了吧。这次去了才发现，他现在过得不算太好。 啊？工作的不顺心？ 去之前，他就跟我说他那个工作特别忙，没办法来接我，所以我下了动车就按他说的那地方自己坐地铁到的。我下车一瞅，好家伙，那边都是些没开发的荒地呀、啊！他在那晒得跟非洲人似的，我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是他。接到我以后，他说要去找他同事，我们就来到了一家小网吧，门很小，里面也就不到10平米吧，挤的都是那种特别老旧的机子。屋子很暗，只有电脑屏幕发出的那点光，里头的人都只顾着打游戏。 他同事在里面打游戏？他们这不是在上班吗？上班时间？ 是上班时间啊，不过不止他同事会跑来打游戏，韩东自己也打。他跟我说，他们上班没事做的时候，就会这样溜到网吧来打游戏，反正就是消磨时间呗，然后等人齐了再一块回公司，这样偷懒不容易被经理看出来，还能少些麻烦。 哎，那他不是说他很忙吗？ 所以我当时也挺意外的，也不知道他上的到底是什么班。而且还有一点让我很惊讶，因为韩东以前都不打游戏的， 也不会抽烟，但现在他全沾了。他跟我说他晚上要九点多才下班，让我自己在附近先逛着。我看着时间还有五个多小时呢，就让他给我推荐推荐去哪儿好。可一聊才知道，他来了上海半年，简只去过一次外滩，其他那些上海很有名的景点他也没去过。 这就奇怪了，他对那些地方不感兴趣吗？ 他说没钱，什么也买不起。可我一直想，他要是高三没退学的话，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吧。 退学？他退学了？ 高三那年，他在高考前一个月退的学。 高考前退学？哎，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从头跟你说吧。 好。 我和韩冬是从高二开始成为好朋友的。那时候只要是学校有假，我俩就能在县城里逛上半天。那时候是学生嘛，其实兜里也没多少零花钱，就是穷逛，但特别开心。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老听韩冬老念叨他以后要去更大的城市。其实他倒是有这个资本，你别看他老跟我一块压马路，可他其实是那种边玩边学型的学生。我记得中考他进我们班的成绩是班级第三，后来还考过两次班级第一呢。我嘛，成绩一直在中下游，按理说我是不可能和韩冬这么好的学生成为同桌的。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班主任在高二那年突然实行什么好学生带差学生学习的政策，我才捞到他这么个同桌的。 然后你们就成了好哥们了。 是啊，我俩真挺投缘的，主要是我俩都看不惯我们班主任那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不过班主任的政策韩冬还是在我身上落实了，他经常给我讲题。哎，我跟你说啊，他学起东西来可快了，老师讲的内容他都有自己的讲法，而且他讲的比老师还清楚呢。但我那个时候吧，却是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觉得自己就算考不上本科，考一个专科也足够了。 哎呀，好不容易遇上个好同桌，你还不好好珍惜啊？ 我就不是块学习的料嘛，所以读不读书我都无所谓。但是韩冬不一样啊，他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班主任和学校都把他当作重点的培养对象，就连他说要考上上海交大也没有人质疑过。 他的目标是上海交大？ 对，他好像一直想去上海来着。后来上了高三，我俩就不是同桌了，他的位子被调回了前三排，我俩呢也只是在回宿舍的路上聊几句。不过我觉得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奇怪？怎么说？ 他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而且他还老皱着眉头，都是我问他话他才会回我，有时候还会走神。对了，那段时间他的黑眼圈特别重，不过毕竟是高三嘛，大家都在熬夜刷题，这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没人会注意这个。可韩冬有次在回宿舍的路上跟我说他睡不着，会整宿整宿的失眠。 啊？整宿的失眠？这该不会是抑郁症的症状吧？ 哎，我那时候也不懂，就没把他这话当回事儿。直到他第一次来请假，当时我是我们班的纪检委员，他跟我说这事儿其实是来找我要假条的，说是要出去看病。我问他是哪不舒服，他还跟我说就是想逃课出去玩玩，我当时还挺羡慕他的呢。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请的假越来越多，而且每次还都被班主任批准了，这就很奇怪了。我就跑去问他，才知道他 他那段时间确实是出去看病了，而且他已经连续失眠两个月了。我记得他跟我说，他可能考不上上海交大了，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能考上，但他却早就没了信心。哎，果不其然，那次期末考韩东第一次退出了班级前十，他特别低落，就连除夕我给他发的祝福短信他也没回我。 哎，那他都这个样子了，他的家人呢？不帮帮他吗？ 哎，他们家的情况我也是年后再开学的时候才听他说起的。那会儿刚过完年回到学校，每个人基本都胖了一圈，可韩东却瘦得很明显。我挺担心他的，就问他年过得怎么样。他跟我说和以前一样，不过今年他哥回来了。 哦，他还有个哥哥。你是说他哥哥以前过年都不回家吗？ 嗨，他哥因为当年高考没考好，就只读了一个职高，还没等毕业呢就出去工作了，现在听说也是在混日子。他哥既然都这样了，没办法，所以他们家里人就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了韩东身上。至于他爸妈，当初为了供他和他哥读书，两个人一直在广州打工，也就过年这几天回来看看。 那这个韩东一直是一个人住？ 嗯，他平时放假都是一个人在家，做饭洗衣服都得自己来，有时候好去山上砍柴回来烧，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他从初中开始就这样了。他曾经跟我回忆过，说以前每次跟着他哥去村口的收发室领爸妈寄回来的钱的时候，那个信封总被揉得很皱，封口都用胶水封得死死的，他哥拆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撕到里面的钱。他爸妈寄钱的日子是固定的，所以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基本都是他哥带着他用这笔钱买油盐回来，一次会买很多。 他父母只是寄钱回来吗？平时就没有其他的联系了？ 也有，但次数很少。我听说有一次下大雨，他家房顶漏水了，淹了一袋米，可他父母足足半个月都没往家里打过电话，他和他哥就饿了半个月 啊。 那段时间他哥每次做饭都会给他多盛点饭，可有一天夜里韩东醒过来，听他哥在哭，声音很小，韩东睡在一旁也不敢动。他跟我说过他哥高考没考好，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理解他哥的苦。 哎呀，想让一个孩子有出息，光寄钱有什么用啊？那韩东生病，他父母总该回来了吧？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新学期开始的第三个星期，韩东又开始请假了。他换了一个宿舍，还是每天失眠，班主任似乎都已经见怪不怪了，班上也没多少人在意。直到班主任宣布他退学的消息，才有人开始议论，大家都在猜韩东退学的原因，可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 哎呀，不过从你的描述看，我觉得当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确实已经不允许他再坚持下去了，但是我觉得等他状态调整好了以后还是可以回来的呀。 哎，我看他就没想着要回来 啊。这话怎么说呀？ 其实后来韩东回过学校一次，那是个周末，正好那天我没和同学出去，一个人待在教室里，所以就碰见他回来收拾东西。哎，他比过去更瘦了，人也没精神。不过这次他妈妈倒是陪他一起来了。 他终于回来了。 嗯，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他妈妈，他们俩往那一站，我才发现他妈妈只到他的肩膀高。我就看着他妈从课桌里拿出一本书问他 这个药吗？韩东摇头，他妈妈就拿出另外一本问他一样的问题，韩东还是摇头。他们就一直重复这样的对话，不过他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都快哭了。最后韩东从教室只拿走了日记和字典，连复习笔记都送给我了。 哎，看来啊，他真是再也不想高考了。哎，你没跟他再说点什么吗？ 我当时怕刺激到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只能陪着他去宿舍收拾东西。他把堆在宿舍的所有课本和试卷全塞进了麻袋，准备找楼管卖掉。他妈妈原本想拦着他，但最后也只是小声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卖掉呢？等韩东出去了，他妈妈才和我搭话，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还问他们会不会在家里陪我读书。我说会啊。 估计啊，韩东的妈妈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己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对孩子亏欠太多了吧。 嗯，他妈妈那天跟我说，他们家小东就是缺人陪，他和孩子他爸一直在外面打工，一直觉得小东是让人很放心的，没想到现在说不读就不读，他们两口子肠子都要悔青了。可韩东跟他们说了，说是要再读下去他就会疯，他们最后也没辙了，说着说着他妈就哭了。 哎，我估计啊，韩东也是挣扎了很久才决定放弃了吧。 可我觉得韩东他当时要是再坚持一下，会比现在过得好很多很多。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同学聚在一起唱歌喝酒，韩东没参加，那时候他已经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好久都没他的消息。 哎，那你们俩后来是怎么联系上的？ 我俩再联系，都已经是2016年的元旦了，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我的手机号，他跟我说他回来了，抽空可以一起吃个饭，我答应了。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跟我说，他的外婆要做手术，可能聚不了。我就安慰他说，以后还有机会的，不过再见他就又是一年以后了。 就是你去上海这次？ 嗯，韩东让我来上海找他玩，我就去了。不过这次见到他，我脑子里还是那个想法，觉得他高三真的不应该退学，就算考不上上海交大，上个普通的学校也行啊。就说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吧，离上班的地方可远了，楼里连个路灯也没有。第一次我去他家的时候，夜里上楼差点摔个大跟头。他那屋子10平米都不到，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破窗子，和一个水池，就什么都没了。夏天的时候人在屋里根本待不住，坐下没一会儿浑身就都湿透了，洗澡也没个正经的地方，就只能在一个小阳台上洗。虽说他住在上海，可他住的那一片跟农村也没什么两样。韩东也说这个城市跟他当初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他也想过回去读书，不过复读中心没同意，因为他离开学校太久了。 其实啊，就算不考大学也不一定没前途啊，你就没鼓励鼓励他？ 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听他说他爸妈在第二年因为他这事儿离婚了，我在上海也只待了2天就走了，也来不及说什么。 那把伞是怎么回事？ 哦，其实主要还是我忘在他那儿了，上车以后他告诉我落下把伞，我就让他留着了，反正总会有用得着的地方。而且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作为哥们儿却什么都没帮他，送他一把伞也是希望能为他遮些风雨吧。 嗯，我懂了，既然你刚从上海回来，我就送你一杯 应景的鸡尾酒吧。鸡尾酒，它的名字就叫上海 啊。还真有叫上海的鸡尾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其实从晚清开始，上海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都市，而这杯酒从色香味上都在体现着这个东方都市的魅力。它是用口味独特的牙买加朗姆酒和茴香酒调制出来的，还加了一些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而这种浓郁的橙红色也象征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快尝尝看。 嗯，口味还真是挺特别的，浓烈又有些刺激，但也很醇厚。被你这么一说，可能繁华的大都市还真是这样吧，有历史但也充满着活力。 而且啊，也充满着机会。虽然你总是强调如果韩东能上大学就好了，但是现实已经这样了，也确实无法强求。他当年退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对于大量的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本身已经承担了太多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我非常理解韩东当年选择放弃是有多么的无奈。不过呢，人生也并不只是一条路可以走啊。他既然来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选择和机会也并不会太少。作为哥们儿，我希望你不只为他留一把伞，更要给他留一份希望。平时呢，多跟他联系联系，告诉他以他的学习能力和勤奋，一定可以在大上海闯出一片天地的。有空啊，让他多去外滩走走，不是为了去买什么，而是去了解了解过去的历史。上海历史上的那些成功人士，很多人也是白手起家的。人生遭遇风雨并不可怕，他只要自己肯撑起那把伞，就一定可以熬过短暂的云烟。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寒冬的选择》，作者蒲默氏，改编刘一诺、陈寒，制作陈寒，演播王诗伟、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制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